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驾！ 京城官道上，华贵的马车风驰电掣，车辇上的小厮一边边挥下，骏马剧痛长鸣，刮起一阵疾风，癫狂地朝皇城而去。驻足的百姓还未回过神，震天的马蹄声紧接着在街道尽头响起。众人抬眼一看，上着墨黑官服的太子殿下手握长剑，如煞神一般御马追向前面那辆马车，在他身后跟着一溜的禁卫军。这场面也太稀罕了，百姓虽摸不着头脑，却随大流的跟着禁卫军一起朝皇城的方向跑去。马车一路疾驰，重阳门终于近在眼前。守宫的禁卫军远远望见这辆状若疯狂的马车，长戟林立，严阵以待，拦在宫门前。江云用力挥鞭，几个呼吸后终于抵达。他掀开布帘，扶着脸色苍白、衣袍凌乱的左相仓皇而下，朝重阳门里冲去。 上禀陛下，老臣冒死求见，冒死求见！ 左相一边跑一边朝禁卫军喊，颇有几分不可阻挡的气势。守宫的侍卫见下来的是左相，皆是一怔。相府别庄藏金的消息虽然半个时辰前就已经传到宫里，可左相权倾朝野十几年，积威甚重，侍卫们也不敢拦住他，神情隐隐松动，就欲让开一条路。 传孤之令，拦住江云！ 是。 马蹄声响起，侍卫们定睛一看，太子殿下一脸肃穆，御马而来。这回一众侍卫倒是特别清醒，连忙将阵型合拢，重新将左相拦在了重阳门外。左相听见寒夜的声音，望着面前乌压压的守宫禁卫军，阴沉地回转头。寒夜已经靠近宫门，身后除了禁卫军，还跟着不少看热闹的京城百姓。他从马上跃下，正好落在左相不远处，毫无表情。左相刚从颠簸的马车上下来，头发散乱，脸色苍白，活像个七老八十、受尽摧残的老太爷。围拢的百姓想必也听说了黄金的消息，对左相指指点点，眼底俱是唾弃之色。有些不识文墨的粗汉子甚至不时朝他吐口水。今日之前，江瑜还是内阁首辅、皇亲国戚，手握重权，受世人敬仰。不过区区一日过去，这些百姓看他的目光便如看那阴沟的老鼠一般。他享尽权柄十几年，若不是寒夜，哪里会受这等屈辱？愤恨之下，当即便抬手朝寒夜望去。寒夜立在不远处，扶着长剑，依然一副高洁尊贵的模样。左相看得刺眼，推开江云朝寒夜走去。江云担心他，跟在他身旁亦步亦趋。未等左相靠近，寒夜身旁的禁卫军长戟横立，将左相拦了下来，戒备地看着江云。左相咬着唇，喘了一口粗气，朝江云挥手。 退下！青天白日，皇城殿前，他能奈我何？ 是。 江云颔首退到一旁，左相冷冷扫了一眼拦着的禁卫军。他到底身份不一般，而且手无缚鸡之力。几个侍卫对视一番，放下长戟，给左相让开了路。左相挺直肩背，一步步走到寒夜面前，一双眼死死盯住他。 寒夜，你怕我见到陛下说出真相？老夫现在改变主意了。就算讲与陛下听，说不准父子天性作祟，他还会保你，替你掩住这件事。老夫不仅要说给陛下听，还要说给整个京城的百姓听， 让他们知道当朝的太子和右相在十一年前救了帝家嫡子。没错，大晋子民会赞扬你们隐忍仁义，可对陛下而言，这就是儿子和臣子的双重背叛，岂会沦为天下的笑柄？韩烨，你说以陛下的心胸，魏建能活到几时啊？方简之能活到几时啊？ 左相长长吐出一口气，似是也很满意自己这个突然的决定，唇角带了一抹诡异的笑意。 老夫早就说过，你要回我江家，我必让温硕和右相一起陪葬。 他话音落定，倏然转头朝不远处的百姓望去，嘴一张就要对着众人说出温硕之事。韩烨低沉的声音却从他身后传来： 江宇，你说错了，你能拉着下地狱的。 左相被这句淡漠的话一惊，还未回过神，长剑出鞘声在耳边响起，银白的剑光在眼角一闪。惊呼声此起彼伏，他看见不远处的百姓和禁卫军眼中有难以掩饰的错愕慌乱，就好像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一般。他想说话，却突然发现开不了口，脖梗处的冰凉刺痛一点点传至四肢百骸，温热的鲜血从脖梗上喷涌而出，煞是可怖。左相终于明白过来，他甚至还来不及回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，就已经到了死去的时候。左相想抬手摸摸自己的脖梗，却终究失了最后一份力气，不甘地朝地上倒去。江鱼在这世间听到的最后的话，是寒夜格外冷静的那句： 唯我一人而已。 皇城之前，重阳门外，夕阳西下，鲜血染了一地，死寂无声。上书房内，棋盘上胜负已分，嘉宁帝将棋子丢进棋罐，朝立于身前的弟子元望去，不动声色地审视他。 以朕为皇之道，弟子元，但你今日下的这盘棋还有说的话，朕便留你不得，但朕也动不了你。一旦动你，重南大营十万大军挥师北上，大境一分为二，王朝倾颓，中原必会重回二十年前的逐鹿之势。 嘉宁帝起身，和弟子元之间正好隔着一方棋盘的距离，他现在看弟子元倒真如对着当年的帝永宁一般。 弟子元，你与朕相争，大境定乱，北秦东迁虎视眈眈，陷万民于水火之罪，你担不起，朕亦不愿得见。你要如何才愿接过帝家之事，从此不再提起？ 嘉宁帝做了十几年帝王，一步步走到今日，不仅能伸亦能屈。弟子元崛起已是事实，晋南十万大军威胁已成，他暂时动不了弟子元，只能安抚，以图他日之计。帝家大捷后初见，族人凋零，早已不复当年盛景。弟子元的威望远不及数十年前的帝圣天和帝永宁，他必须靠皇家的扶持才能在京城中重新崛起。 陛下说的不错，韩帝相争只会让北秦东迁坐收渔翁之利，臣所要不多，只希望陛下对九年前的秦家案秉公而断。 只是如此？ 当然不止，除此之外，臣还要遂南将营统帅之权。只要陛下允诺，这封信函臣物归原主。 朕刚才欲赐弟子元统帅之权，却被他一口拒绝。 此时他却反过来以此为条件，这是在告诉朕，他想要什么自己会夺，根本不屑于朕的恩赐。帝子渊果然不是第二个帝永宁啊。 嘉宁帝神情微凝，双手负于身后，既不应允也未反对，尚书房内重新安静下来。正在此时，安静了有一会儿的房外突然响起更急促的脚步声，这回连禀告都没有，天子的尚书房就这样直愣愣地被撞了开来。嘉宁帝沉眼朝门口望去，来不及呵斥，赵福已经跑到他面前，面容惊惶，声音比刚才回禀黄金之事慌了数倍不止。 陛下，陛下，太子殿下，他在重阳门前把左下的脑袋给劈了。 嘉宁帝这辈子听过不少笑话，没有一次比这句更能逗人。饶是他的定力都愣了愣，问了一句实在不符合他英明神武形象的话：“ 啊，赵福，你刚才说什么？ 胡说八道！太子怎会做这种事？” 陛下，奴才没有胡说八道。宫门前的侍卫传话说，太子殿下在百姓面前砍了左相，左相的尸首还在重阳门前放着呢。侍卫们不敢随意处置，这才来请示陛下。 逆子，竟敢在重阳门前行凶，他胆子倒真大。那逆子人呢？还不快给朕捉进宫来！ 陛下，太子殿下砍了左相后直接去宗人府请罪了，侍卫们不敢拦他，眼睁睁看着殿下去了宗人府。 帝子元一怔，神情微凝，附在身后的手紧了紧。这话一出，嘉宁帝面容更是阴沉，他挥手 先把左相的尸首搬走，遣散百姓。 赵福让小太监传谕令，自己仍守在嘉宁帝身旁。嘉宁帝沉默半晌，回转头：“ 帝子元，江鱼已死，秦家案子不用朕插手，皇甫也能处置得当，真相必会大白。过几日，朕会下旨将重男帅印重归帝家，你退下吧。” 陛下是为了保左相才将帝子元召进宫，怎么到最后不仅相爷没保住，连晋南正大光明的领兵权也一并交出去了？这个晋安侯君不简单呐。 既然陛下肯答应臣的条件，臣必遵守诺言，此后绝不提起十一年前帝家旧事，臣告退。 帝子元颔首微一抱拳，转身出了尚书房。尚书房外落霞万里，帝子元顿住脚步。他和嘉宁帝这一番棋局无输无赢，要拿下这万里山河，终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。 韩烨，为何在我每一次下定决心毫不犹豫走下去时，你都会出现？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